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喂 ，B B， 唔好意思啊，我就快到噶啦，你到咗好耐啊？ 唔紧要噃，等咗个半钟啫，时间啱啱好，听晒成集《玉敏踩场》。 咁你再听多阵啦，我好快出门口噶啦。 吓、啊，你仲未出门口噶？ 好快就到噶啦。啊，系、啊，你交咗下个月 My Radio 月费未啊？趁而家上网交啦，记得帮我加埋、啊。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好啦，翻到嚟第二节嘅吴国吴民，咁啊，今集见到你个样子，突然之间讲唔到嘢， 突然之间讲唔到嘢。总结一下上一节讲嘅嘢先啦。上一节其实就系讲含泪投票啊， 系啦，去到呢个西宣传， 系啦，去到呢个西元嘅2015年啊，仲系咪要含泪投票咧？ 冇错，先 就讲呢个问题。咁我再讲多少少，即系你首先你。想投不投票呢，你要想一下这些政党这些政客他的思维是怎样，虽然好像更加复杂 即是 你已经不单止要想自己、 就是、已经 不单止要自己想东西，要代入他的脑袋想东西。 你想一下，即是这些民主党这些政客他想东西就是看着选票的嘛，选票实际多少票呢，就决定着他们有多少个饭碗，那他们有多少个饭碗呢，就决定更加多的嘢，就是、决定佢将来嘅策略点样去做。咁所以如果你系即系如果你系讨厌民主党呢啲咁样嘅泛民转态，或者系对呢个北京嘅态度咁温和，离弃一啲前线嘅抗争者嘅话，咁你当然谂都唔使谂，唔使投俾佢啦。但系如果你唔系咁样谂嘅话，你系真系谂一啲地区政绩或者点样嘅话，咁你就要考虑一下啦。如果你投票俾民主党或者啊泛民，咁听日啊过完听晚出嚟个选举个效果，佢数翻个选票，发觉咦个选票同上年上届差得唔远、哦，我个市场仍然系稳占到喺度、哦，呢、這个所谓啊泛民偏中间温和咁样嘅一个路线，嗯、如果俾佢哋睇到一个咁样嘅结果出到嚟，佢哋就知道自己个 market 仍然喺度啦。就知道佢哋就会点谂咧，就会觉得我 keep 住做我而家同 样，你哋冇做错到， 系啦，就系、是、我继续做我同样做嘅嘢咧，系冇错嘅，因为呢个系香港话所谓主流民意啊，或者温和啊，或者港珠啊呢、這个路线嘅声音，所以佢哋就唔会改变，唔会改进，唔会改善，到下一届系一届咁啊，2019啊，亦佢哋亦都唔会有改变。咁所以如果你係继续投票俾呢班泛民嘅话呢，而唔係投俾第三势力嘅话，或者投白票嘅话，你係根本上係助长緊呢一班，即係我哋日日喺网唔係个个礼拜喺网台、都喺度鞭挞佢嘅呢班泛民。我哋点 都唔係鞭挞佢，因为鞭佢都冇用嘅，知道。 我哋点解行出嚟呢，就係、是、因为见到呢班旧嘅泛民议员饱食终日思维素餐。即系试个议席咧，为佢嘅所有嘢。总之我话做啲乜嘢，就系睇紧个选票，睇紧个议席。你仍然投俾佢咧，就系助长紧佢呢啲思维。好啦，我当你唔系真系咁憎佢啦。我觉得你，我当你哋系想话，即系想佢有改进， 系， 就想佢有改善，所以我先至都含泪投俾佢。 系， 呢个都系错嘅，因为正如头先所讲啦，你含泪投俾佢，佢哋个 get 到个 result， 佢唔会知道你嗰票背后系乜嘢噶嘛，佢净系会见到个数字系几多票噶嘛。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要他改善的话呢，你亦都不可以投给他，是一定要他在选票上大受挫折，他们才会知道自己行的这条路线是错。所以含泪投泛民是不是真的帮着泛民，或者帮着香港的民主运动，或者什么什么公民社会什么什么呢？绝对不是。 没错。 绝对不是。 是啦，所以呢投民主党的人呢，你可以视之为他是一个卖港贼的啦。因为他将自己宝贵的一票，自己宝贵的一份民意，就交托了给这个卖香港的政党， 嗯， 即是将自己的自由意志放了给这个卖香港的政党，即是同样地你都是赞成他卖香港的。即若果你是希望，即例如，有些人提举个例子，例如，欧乐轩，有些人觉得住在那个区的觉得欧乐轩做得挺好，不过我是不赞成民主党的。喂，咁你咪俾压力欧乐轩要佢退党咯？你觉得欧乐轩做得好啊嘛？麦润培啊，啲人屌鸠佢民主党啊，佢都退咗党啦，系咪先？ 唔系退党保平安， 佢咪退党保平安咯？咁而家例如有人问我，喂，麦润培同埋另外一个建制投咩？我起码我唔会答佢投建制，要用招讨战投建制先咯，系咪先？即系投唔投麦润培就留翻俾你住喺个区，你觉得麦润培系咪真系帮到你个区？又或者点啦？但系最起码麦润培佢唔会帮到民主党，佢亦都唔系你呢一份民意，亦都唔会俾民主党去代表到。所以再话，即系我好希望泛民可以改善，或者我虽然泛民代表唔到我，但系我要策略地保住泛民，因为唔俾建制攞晒，已经系过晒时嘅啦。因为呢一个论调，我相信你喺十年前讲完，我即系若果我而家呢个思维，我会同你讲，十年前可能仲有时间俾你败下家。OK， 你含泪投俾佢，但系你要承诺你自己呢五年，你要鞭挞住呢一位区议员，你要向呢一位区议员施压。但系就唔系而家呢一个情况再去投俾民主党，就带出一个讯息咧。其实最主要就系想讲，就系话，其实好多人都话今届区议会冇人代表到佢啊，又唉屌，我个区得泛民，我个区得建制，咁点算啊？冇人代表到我。咁其实最归根究底嘅原因就系香港嘅第三势力仲未兴起，而且香港嘅第三势力即系仍然系一个萌芽嘅阶段啦，大家都真系缺乏资源，唔可以好似人民力量2011年嘅时候五区公投系票债票上一拱五六十人出嚟选，系咪？喂，五六十人出嚟选，佢哋个资金好大噶嘛？咁但系你话，若果你系持一个第三势力嘅立场，或即系例如你系一个本土论，但系你又觉得冇人代表到你，咁点解你唔尝试下下次自己走出嚟选，又或者尝试下自己喺当区去做一啲嘢，去做一啲关注组又好啊，做一啲公民团体系关于当区嘅，其实根本上而家个成本就好低，唔需要话你真系去政府注册一个社团，然之后注册 NGO 咁样，你先可以喺当区去做一啲同居民嘅联系啊， 使鬼咩？ 去做一啲沟通啊， 呢个年代。人人都用 Facebook， 好簡單嘅咋？ 你 Facebook 開個 page， 開一個 group， 即係例如我之前帶媽嘅時候，我提到將軍澳，佢有一個自己嘅 group， 嗰個 group 入邊都有為數不少幾萬人嘅成員喺入邊，嗰堆人我相信佢哋都真係住喺將軍澳，佢哋先會走入去一個將軍澳嘅 group 入邊噶嘛。喺個 group 入邊最好係咩？大家都可以 post 啲嘢上去。咁既然係咁，例如即係若果既然你有心係去希望你个区会有一啲改变，或者你个区会有一啲人代表到你，第即系最理想嘅情况就当然系你自己走出嚟去做呢啲嘢啦。咁你自己走出嚟就好似黄家浩北区动员咁样，自己走出嚟去选，去叫多啲支持你理念嘅选民去投你一票。咁同樣地，咁同樣都可以即係為香港第三勢力帶嚟一條新嘅出路啊嘛。咁而且即係若果可能有好多人啦，我要翻 full time 啊，我做唔到咁多，又或者真係冇心從政，冇呢一個能力啊，其實個能力就真係唔係話好高啫。 很多人都不是搞开政治，他今届都出来选。 你看看出来选那几百人是不是能力真的那么高啊？一看就知道。 其实既然我觉得啲人總係喺度埋怨話，喂冇人代表到我，或者喂點解嗰個又做得唔好，呢、這個做得唔好，點解硬係冇一個做得好噶？其實自己嘗試企出嚟行多少少，其實帶嚟嘅改變係可能你意想不到咧。即係唔好成日以為就係、我自己一個人嘅力量做到啲咩，其實唔係，即係好簡單。若果你真係有心嘅，你住喺天水圍，你住喺元朗，開翻個 group 係真係 at 翻啲。一啲元朗嘅人，又或者你自己主動啲喺 Facebook 啊，見到有啲咩元朗嘅新聞啊，咁就抌上去，或者行過見到元朗有啲咩，咁其實個 group 最好就係咩？最好就係個個人都可以 post 上去，喂，自己發現自己住緊嗰條村有啲咩問題，又可以即刻 post 上個 group 度，咁大家一齊去知道個區發生緊啲咩事，大家就有一個凝聚力去為呢一個區做一啲嘢，就唔再需要下下去依賴區議員，又或者係。可能你整咗一个咁嘅 group， 去到四年几五年之后啊，发现有人有兴趣出嚟选喎，咁呢个 group 其实亦都系可以作为一个平台去宣传你嘅政治理念啦，又或者系动员一啲当区嘅居民啊等等，咁其实呢一啲成本真系好低啫嘛，喺个 Facebook 开一个 group， 又或者你觉得开个 group 我未必 at 到咁多人，喂你个开个 page 咯，定期更新一下咯，俾人。多啲了解一下，原來例如開一個叫做元朗人咁樣，咁然之後你得閒 post 曬關於元朗嘅嘢，有 like 咗，咁佢又有睇，咁你又間中 post 曬一啲新聞，咁佢又會睇到，佢又可以睇到一啲關於多啲政治嘅新聞啊，等等等等，咁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入手方法，即係係一個溫和入屋嘅方式，咁但係。即系我哋素人起义由今年年初开始就系话，其实基本上冇可能每一个人都系做同一个岗位，冇可能每个人都走去冲，或者冇可能每个人都系做图啊、做文宣呢一啲嘢噶嘛。咁总系要唔同人有唔同嘅岗位。咁 OK， 而家有人冲，咁咪去俾嗰班人冲咯。咁 OK， 有你冲唔到嘅，你系咪其实可以谂下用自身嘅力量做到啲咩？即系例如大埔有一个区议。即系候选人佢嘅助选团咁样，咁佢哋之前都系有一班高登巴打走出嚟，咁佢哋好多人雨伞革命嘅时候佢哋冲过，但系冲完之后即系光复佢哋都有出过去，咁出完喂嗰段时间真系静晒，咁有啲咩可以做咧？咁佢哋就不断去做一啲文宣咯，就自己走去派传单，自己走去贴街招咯。咁呢一啲唔系冇用嘅、哦，即系你起码。可能个成本效益可能真系好低，咁但系既然你日日对住个 Facebook 喺度喂屌，本文前又做到咁嘅，喂屌热狗又做到咁嘅，喂屌香本力又做到咁，喂屌扑街个个都系咁，咁可以点算？咁不如谂下自己可以点算？因为好老实讲，即系你就算你依赖晒一堆组织，呢一堆嘅组织始终而家都系能力有限噶嘛。咁但係你每一个人去渗透少少嘅话，带来嘅改变其实亦都可能係意想不到，即係或者可能会带来一个蝴蝶效应，即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例如我本身係一个港豬嚟嘅，佢係一个政治狂热迷咁啊，无啦啦係咁捉撚住我讲政治屌，我都觉得佢好撚烦，不过听下又有啲入咗路啊，得闲睇下新聞，咦发现佢讲嘅嘢又啱喎，又突然之间会有一种迫切感喺度啦，就係觉得啊扑街，原来我再唔理政治就已經會唔撚掂啦！我生出嚟嘅仔已經變撚咗中國人啦，變撚咗蝗蟲啦，係咪先？我唔想香港變成咁啦，即係可能你慢慢講下，然之後嗰條友可能無啦啦就變咗搞一個組織，咁然之後搞咗個組織，可能帶來一啲好嘅改變，又好壞嘅改變都好，咁呢個話唔定。咁但係起碼可能當時就係因為你呢個政治狂熱迷。 就瘋狂對住啲人洗腦，咁、洗洗下腦就可能洗撚咗十條友咯，十條友入面得嗰 0.5 個人係聽咗你少少，然之後會去做一啲嘢。咁其實你預計唔到之後會帶來一個幾長嘅漣漪效應，你唔知道究竟個波幅會去到幾大噶嘛？喂，我當時可能就係、你當時就係你阿爸阿媽可能同你講一啲政治嘅嘢，你然之後就當年見到鬱敏當選立法會。 讲翻同样嘅嘢， 讲翻同样嘅嘢，喂，然之后突然之间自己嗰股关注社会或者个政治觉醒就系咁样嚟， 要爆啦， 系啦，咁唔通你喺你阿妈一两岁或者三四岁喺度同你讲政治嘅时候，第二啲人又走去同你阿妈讲，屌你同佢咁样讲冇用噶，你要俾佢乜乜柒柒乜乜柒柒，咁你即系你唔可能喺而家呢一刻去判断任何一件事系会带来一个点样嘅效果。咁我既然觉得即系有人有心做嘅，就总好过系冇心做咯。咁所以大家即系咁多位听众啦，又或者咁多位聽眾諗完之後，即係聽完之後，其實係可以諗下，真係可以從自己呢一個本位，從我可以去做到一啲乜嘢，去感染自己側邊嘅人，自己側邊嘅人又可能從翻我呢一個本位去感染翻佢自己側邊嘅人，即係呢一樣嘢唔係話完全冇用，即係你唔可以否定呢一樣嘢帶來嘅效果，就好似。即是有一些社區好像灣仔那樣，那個社區約章，那個社區約章我忘記了是不是他們開頭其實就是戇鳩鳩沒什麼人理他，咁然之後他們就是不斷靠揼石仔，一個街坊撚一個街坊，一個街坊撚一個街坊，咁然之後就雖然他們是一班左膠來的，咁但是不可以否認的是，即是他這一種細菌式擴散嘅方法，喺冇大議題嘅情況下，其實係可以帶來一啲些微嘅作用。 喂，其實咩嘅啫嘛？講真，呢啲話依係左膠或者乜乜，其實呢啲地區工作啊、地區滲透呢啲嘢，唔係左膠先做得噶嘛。你本土派點解唔做得咧？都做得噶。一啲地區工作，你幫話好似住嗰度咁樣，樓上爆屎渠，爆成條樓梯都係屎咁樣。咁 你自己亦都可以連結成棟嘅街坊。 你揾大學業唔係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又唔知去咗邊，電話又唔通，跟住你揾個區議員，咁區議員又唔知去咗邊，或者佢選緊，或者佢喺個街站咁，得閒理你。係。咁樣邊個做啫？咪你自己去做咯， 冇错，即系你要你自己个社区，你自己屋企，既然冇人帮到你嘅时候，点解你唔尝试下自己去救呢？ 系咯，你作为你一个系本土派，即系你讲话勇武抗争啱，绝对系啱，我都非常之支持勇武抗争。咁但系去到有时啲咁嘅社区位，咁系咪就代表因为话喂你帮隔个街坊或者帮你自己栋楼？跟進呢個爆屎渠嘅問題，咁就個形式好咗交啊，唔做得，咁絕對唔係啊， 冇錯啦。 咁反而你一個咁，你一個持本土光譜嘅一個一個人啊，普通人啊，或者一個普通社運分子又好咩都好，你肯咁樣去做呢啲咁嘅地區工作，你俾到街坊，你俾到身邊嘅人睇到話，咦，唔係淨係識屌屌共喎， 係啊， 原來啊。呢啲細微嘢都肯做喎，真係不搞事做實事，所以 不搞事做實事， 不搞事喂做實事喎，呢班友信得過喎，咁佢就隨時將佢隨時會跟你嘅新聞又好啊， 神聖嘅一票咯， 即係會係啊，會睇下你 Facebook， 你會 share 啲乜嘢啊又好，睇下你跟住落嚟會有啲乜嘢做又好，去選舉嗰陣會聽下你講乜嘢，咁其實有好多。好多阿即系喺地區上有好多阿叔啊，或者乜嘢，你擺街站你見到，即系你一睇佢都唔係特別留意政治嘅。 同埋其實， 但 係 行過又會要你支持你。 係啊，即係若果例如你住得喺同一個地方內咧，即係好老實講，我自己嘅經驗就係、我之前我喺將軍澳唔同地方都住過啦。咁我最耐住得喺調景嶺。咁喺調景嶺嗰陣，因為小學就喺樓下，基本上。 你落嗰陣落到街咧，你十個人入邊，你已經一定會有一個人係你認識啊，嗌得出佢名啊，會有兩句啊咁、樣。咁其實一個社區你要建立一個關係網，就完全唔係話真係想象中去到咁難。有好多時就係睇你自己願唔願意去行出嗰一步。即係呢一個唔係話左交嗰種去建立一個公民社會、連結公民社會，然之後又一定要去做一啲乜乜會啊、乜會啊咁樣出嚟。其实很多时候就是靠自己去感染一些例如隔邻邻居这样，你好了，当你直头连 group 都不开， page 都不开，不搞这些东西。那其实好有时候就是你选举的时候，喂，可以跟他谈两句有深啲政治的东西给他、那可能已经不小心这样改变了四五票，那他们四五票又再改变都不知道多少票，这件事是大家估不到。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不是说、自己做不到咯。咁啊，不過無論點都好啦，聽日就已經區議會選舉，咁 講咩都太遲啊！ 講咩都太遲噶啦，就只不過係即係今年，我相信其實都唔係相信，係即係我嘅觀察，其實本土派有好多支持者，都係經過雨傘革命之後先會加入呢個社運圈子啊，又或者係留意多咗政治啦，可能冇乜點留意到究竟幾年前嘅區議會、幾年前嘅立法會個投票啊，或者鄰居啊，其實會係點樣？而家距離立法會其實就仲有差唔多一年，咁同埋新界東補選，咁啊2月幾號好似投票啦。咁其實大家就真係可以趁住呢一啲時間，就由自己鄰居開始着手，由自己地區開始着手。咁去到到時，你一真係需要去投票，又或者你嗰區終於有一個代表到你嘅人出嚟，你想早去做義工，同時你亦都可以用你嘅網絡去拉到一班街坊去支持佢。咁其實呢一啲無疑地就係為咗一個代表到你自己嘅人去改變香港成個政治風氣，去行出少少嘅一步咯。 嗯，即係其實你日日喺上網，你睇到邊個邊個， 即係我覺得你覺得有陣時你再嘅。再讨论， 睇到第二个，这个又唔得嘅，跟住见到第三个，这个又咩嘅？喂，个个都唔得，个个都又话边个代表唔到你，边个唔可以代表我，你咪自己代表你自己咁简单。 其实就系咁咯， 自己走出嚟。 我哋本土民主前线嘅成立，当时就系冇人代表到我哋，所以我哋自己走出嚟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其实同样地嘅谂法，我哋都识得去调翻转去谂，即系既然啲支持者觉得我哋代表唔到佢，咁我哋都好希望呢一班支持者，过往嘅支持者啦，系可以找到一个代表到他的人，甚至乎他自己是走出来 自己 代表自己。可能他的主张虽然跟我们不同，又或者他的立场虽然跟我们不同，但是原来他是有一个能力去拉到一大班支持者，去令到他自己有一个政治的力量、 动员力。 那这些东西其实即在于一个普通市民，就算在于我们组织，在于本土派来讲，我们都是十分之乐见，希望见到百家争鸣的现象。所以今日就11月21日啦，咁下年立法会选举之前，其实大家可以尝试下，就是由自己的身边开始改变，看看可不可以在立法会投票之前去尽量拉得多少人、得多少人，去令到他们明白到这个香港的政治环境啦，本土的重要性啦，本土意识啦，本土的理念究竟是什么，本土的纲领啦。 第三世亦都是这样走出来的。你看回台湾国民党、民进党，其实有很多人都觉得其实蓝绿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分别了。即是你问陈水扁上了台做了执政党之后，其实民进党的贪腐和国民党是没有分别的，甚至讲了一些说话在这里帮自己在辩护什么税，唔记得咗佢嗰句说话系啲乜嘢？咩水清啊？唔知乜嘢无鱼，即系讲得简单啲 讲，水太清， 质无鱼咁样，类似啲咁样嘢，帮自己去辩护。咁好啦，咁你蓝党又唔得， 绿又唔得， 所以而家就有第三势力白色力量， 唔系时代， 时代力量，时代力量。屌我记错，柯文哲嗰个白色力量添。 唔系，其实就算系柯文哲白色力量咧，都系咁样 出 嚟， 都系第三势力嚟嘅， 都系一啲即系柯文哲咪又系本身系一个医生，一个政治素人，但只不过系真系去到呢啲咁样嘅位，佢开始慢慢自己走出嚟， 代表翻自己。你大家都觉得佢自己系好有佢自己嘅一套， 系 佢自己嗰一套原来有好多嘅支持者去支持佢。大家得闲可以睇下柯文哲个 Facebook 咧，个个都系同佢讲笑话，如果你再咁样嘅话，我就运你入总统府。即系咁，即系其实台湾好多民众已经系希望柯文哲系去做总统。咁其实台湾第三嘅势力时代力量，佢哋嘅建立其实都系十分之急促，好似系2011，好似我唔记得咗，大概系嗰几年弹出嚟，佢哋到今日已经系。即係已經係做咗一個第三大嘅黨，所以其實即係大家可以預視到條路，國民黨滅黨啦，民進黨上台啦，而時代力量就可能會係過往一班支持開民進黨而開始退棄民進黨嘅人，就會支持落去白色力量。咁當國民黨喺台灣完全滅黨，又可能會有。而家叫第四勢力，當時可能到時又是第三勢力又再興起，就是不斷輪替，不斷輪替才可以推動到整個社會、整個時代去進步嘛。所以其實而家即係好多人都話，根本上就是世代之爭，就是我哋年輕一代同上一代之爭。但係我哋年輕呢一代始終都會有贏嘅一日，因為上一代先都會死。咁所以咁多位聽眾，無論你哋個年紀層幾多都好，為你哋嘅下一代著想，為香港嘅未來著想，你哋相信你哋香港嘅下一代，相信你哋自己嘅年青分子，可能屋企有細路嘅。或者屋企有啲啱啱十八歲嘅，就真係同佢討論一下、商量一下，究竟個投票意向，聽一下啲年青人嘅聲音。唔好覺得年青人永遠就淨係識得搞事啊，了解得冇你咁多啊等等。大家可以從即係屋企可以着手咯，又係。 同埋你將你區議會嘅呢一票唔投泛民、唔投建制，投俾第三勢力，即係你當然要摸清佢嘅底啦。唔係見到唔係泛民，唔係建制，即刻掉俾佢啊！你都要摸清。如果你摸清楚佢个底，系知道佢系啊 一个真正獨立 真正独立嘅候选人， 而佢嘅政纲亦都系同 本土嘅支持民主嘅，咁你真系不妨将呢票交俾佢咯，即系有。你將一票交俾佢，喺佢眼中啊，係對佢嚟講一個好大嘅鼓舞。即係佢又唔係泛民，有咁多資源，有地區辦事處，又唔係建制有蛇齋餅種，自己一條友。昂夸夸咁样走出嚟，揞自己荷包啲钱，自己一个唔知喺边度揾几个义工，揾几个啊旧同学又好，咩都好，或者揾自己啲仔女啊，或者亲戚又好，帮你喺地街头拉票，喺度做演讲。喂，呢啲咁样嘅热心啊， 其实 都打动唔到你咩？佢仲冇钱。 系啊，咁所以今晚而家11点啦，仲有少少时间，香港人冇咁早瞓嘅，打俾你啲亲朋戚友，同佢倾下个佢个区有啲咩，我相信。做得我哋聽眾咧，都一定係本土派嘅支持者。你哋有你哋嘅感染力，你哋可以去動員你哋嘅親戚，動員你哋所有朋友去支持本土同埋支持一啲年輕嘅候選人咯。 柯文哲咧，佢有個選舉廣告咧，我覺得好好睇嘅。 係 我唔記得咗你 YouTube 打咩，你自己揾下啦。但係總之佢最有後邊嗰一句係咩咧？就係依一票咧，唔係為你而投。为你嘅下一代而投， 冇错。咁啊，今集到呢一度完毕。咁啊，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好啦，月尾啦，大家记住 交月费。 多谢大家 交月费啊！ 拜拜， 拜拜。